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第二节咁系文艺复兴呢个即系 term 咧，就都对于一般人嚟讲都唔系陌生噶啦。咁唔係陌生嘅原因，因為咧就今時今日咧，大家都有呢個條件啊，就可以去意大利嗰度，即係真係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咧就如果你去意大利睇咧，就文藝方首選就一定係菲冷翠嘅， 佛羅倫斯。 咁其次就咩？米蘭啦，亦都有羅馬啦。咁基本上都係喺嗰個中部同埋北部嗰度嘅。咁咧就入邊所睇嘅咧就可以講話咧係你睇都睇唔曬嘅，你即係如果你要研究一樣係一生一世嘅，而最慘嗰樣係咩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嘢咧你睇嗰個介紹係唔會話俾你聽嘅，係要你 或者佢都唔識點講俾你聽。 唔係，咁佢假設一樣嘢就係、你識啦嚇、如果你唔識，咪自己去揾咯嚇。 有好似 crystal balance 咁樣 feel it 咯嚇，即係你自己係，但係你係要花時間、花精神去嘅。而事實上咧，頭先我哋講嗰啲 hidden message 喺入邊嗰啲，係好多人望一幅畫之後咧，好多年之後突然靈地咗，原來幅畫有啲咁嘅嘢喺度喎。咁所以你睇後面啲網站都好多嘅，就即係唔需要我去講曬啦。譬如話有 hidden message 咁樣，咁入邊都好多呢啲咁，但係有啲咧就即係比較難去判斷嘅。比較難判斷就意思話，喂係定唔係啊？即係好似咦，真係好似誇張嗰啲喎。咁但係佢又揾到。即係個線索喺度喎， 又砌到出嚟喎， 講到 佢嘅説法喎。 咁依家我會講即係呢啲係咩嚟嘅？好啦，咁文藝復興咧就嗰個具體嘅時間咧就喺呢個15世紀中，至到就如果你計遲少，即係你計得即係拉長咗少少，都係去到大概係16、17世紀嘅末段嘅。咁為時咧就百幾年嘅。咁但係百幾年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咧，就有如咧我哋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咧，就百家爭鳴，一個好細嘅地方咧，竟然出咗好多好叻嘅人嚇。咁咧呢啲好叻嘅人係點樣咧？佢就差唔多係樣樣嘢都得嘅。譬如咧就可以畫畫啦，可以雕塑啦，可以科學設計啦，可以識計數啦，又靚仔啦，又甚至有啲仲打得嘅添。咁你去到咧就即係好奇怪喎，點解有啲人可以咁叻嘅咧咁樣？而事實上咧就出現咗一段時間之後，後來嘅人咧就望塵莫及啊。咁呢個係一個歷史上好難解釋嘅現象嚟嘅，就係、譬如話咧。在西方我哋有一個講法嘅，就係叫咩核心年代。譬如核心年代係咩咧？就係講緊公元前嘅大概400-500年。有孔子，有老子，有釋迦牟尼， 九流十家啊嗰啲嘢， 蘇格拉底，有柏拉圖咁樣。咁佢哋就常咗，點解突然間喺不同嘅地方都出現咗一啲咁即係咁叻嘅人咧？ 同時期喎， 係同時差唔多同時期啦。但係嗰段時間又冇嘅喎。咁啊，到成千年之後，突然間喺其他地方咧又會出現咗一個咁嘅。嘅情況喎，但係好可惜咧，到咗二十一世紀咧，個情況就完全唔同啦，即係成個社會，即係成個文化變得即係平庸咗好多啊，同埋嗰個分工本身咧就太厲害啦。譬如話你讀科學嘅，其實你就對呢個人文，即係呢啲文學啊或者歷史啊，又冇乜認識嘅。讀歷史人咧對科學咧又認識唔到，咁唔係啲人唔叻，而係話 即係嗰個學問嘅分工已經去到太微細，大家跟唔到嗰個發展。 嗯， 但喺古代咧，譬如有個人叫亞里士多德，係，哇！你參考睇佢而家咩學問都有佢份嘅， 嗯哼， 嚇，樣嘢佢都有意見咁樣嚇。 即係全科，係咪啊？佢創啲好多時嗰啲 邏輯話佢創啦，就係呢個生物學個分，即係最原始個分類又係佢創啦。 喺玄學嗰度都其實有個睇法嘅嚇。咁啊，七十年代咁，我睇吳思清嘅嗰、那個，佢都有研究咧、 嗯， 就係、是、九流十家同埋亞里士多德啊，佢哋即係歐洲呢啲咧，咁佢都認為咧，就係話我應該咧就從天嗰樣嘢咧嚟揾個答案，係、 嗯、 佢太陽嘅黑子嘅嗰個運作咧，裡面咧係影響咗我哋嘅地表嘅嗰啲文化嘅發展嚟嘅， 嚇、哦， 咁、啊、佢有依個咁嘅提及嚟嘅嚇，就唔係就咁講咧，即係我哋地表嘅呢啲咁嘅文化突然之間有啲大躍進嘅嗰個因由咧，係我哋即係突然之間係有啲叫咩，有個明君出現啊，唔係嗰樣嘢啊，盛世啊，唔止咁， 係 啊，而係同成個天地咧有關係嘅。 係啊，嗱咁我自己有親身經驗嘅，我去譬如喺應該係米蘭啦，就睇過阿達文西嘅一個博物館，就睇佢。即係喺佢年青嘅時候，佢做過啲咩嘢？咁、 嗯、 原來佢做過好多嘢，即係好有趣喎。譬如話，佢嘗試整個直升機。 嗯哼，係啊係啊，嗰個都有睇佢嗰個佢嘅出寫嗰度都 畫過有嘅。嗰、那個係佢個筆記啦。係 啊 係。咁啊嘗試整個飛機添啦嚇。 係啊。 咁另外一個我自己親身試過整個電話。咁、那個電話係咩咧？就係你細嗰陣時有玩過啦、 嗯， 就係好遠，講緊譬如講緊係大概三四十尺咁啦。咁咧就有條本嘅，咁嗰邊有個電話啦，呢、嗯、邊有個電話，咁嚟講嘢喺嗰度聽。咁呢個係佢真係整過 件，已經有呢個咁嘅構想同埋實驗 出 咗嚟。即係嗰個就係最簡單嘅，僆仔都中意玩嘅啦，就紙杯，就然後咧就用條繩，用條線咧連住，咁、你講咧就可以聽到佢嘅聲嘅，好遠都聽到嘅。不過我發覺咧，而家咧有好多啲戲咧都玩呢樣嘢嗰時候咧，佢。出咗即係一睇嘅時候，咦？你好似淨係聽聞，你冇真係玩過嘅喎、因為咧，通常咧，如果你喺度講啊，聽到咧，條線咧係拉得好痕嘅。咁如果你條線咧抌咗落嚟嗰時候咧，佢話講到嗰時候咧，咁就得，好心理啦，真係做下實驗啦。而家有啲電影啊，係咁樣嚟去處理嘅。 係啦，嗱咁當其時嚟講咧，有啲即係佢哋要去做呢啲創作本身咧，佢有遇到一定嘅困難啦。即係話雖然佢哋個思想好自由啊，即係中意諗啊做乜做乜，但係咧就面對一樣嘢就係個教廷啊，個教廷有好嚴格嘅審查。咁有所謂嗰個宗教法庭啦，即係譬如話，喂，你好似而家咁樣，你講嗰啲嘢，你違反咗國安法咁樣，咁啊佢就拉你。咁但係當其時比較好啲嘅，因為法庭本身相當之嚴格嘅，佢、有一個人同你辯護嘅喎，嗰、個人就係後來而家我哋講嘅就係叫做魔鬼辯護士啊。佢唔會話，你告咗你咧就唔使審啊，咁跟住咧就掟你喺邊間拘留所咁樣，跟住可能一年都唔上。佢唔係嘅，佢係揾個人幫你。咁咧，不過當然咧有虐待啦 ，OK， 即係有啲酷刑啦。咁但係佢都有個人咧，就同你辯護嘅咁樣。咁所以面對呢個問題咧，好多時咧佢哋就會產生一樣嘢，就係咧好多嘢唔可以直接講，係、要透過一啲嘅秘密嘅密碼走去講。咁但係我哋以前都提出過呢個疑問噶嘛。譬如話你收得咁埋，或者你咁隱蔽。咁啲人點知啫？咁啊，講講下咪啲人咪完全唔知道你有另外一啲 message 咯。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睇呢啲畫本身一個好嚴重嘅挑戰嚟嘅，即係相當之艱巨嘅挑戰。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啦，譬如有 hidden message 咁樣。嗱，近年咧就有一個講法嘅，咁呢個亦都係涉及到達文西啦，就係最後啲晚餐，最後啲晚餐咧。咁而家大家睇到咧，就係我亦都去睇過喺米蘭嗰度。而家幅畫唔睇得噶啦，即係已經係爛到，即係啲色甩到咧蒙蒙查查。你入去睇，只不過即係睇到一個好模糊嘅輪廓。咁但係啲人咧就重組翻呢幅畫。咁有個人咧，佢就玩音樂嘅，佢就睇咗另外一啲嘢出嚟。佢睇咗啲咩嘢出嚟咧？佢睇到五線譜。 嗱呢個咧，大家可以去揾翻 YouTube 上面都有。咁嗰五聖母點睇嘅咧？就係、是、每個門徒啊，佢執嗰個佢揸住嗰個麵包啊，嗰、個位置。咁、原來咧，即係呢幅下下畫入邊咧，佢畫咗嗰個五線譜出嚟咧，佢點咗個點之後咧，佢就可以揾到一個五線譜嘅結構出嚟嘅。咁五線譜我都識睇嘅咁樣。你只不過即係譬如你哆唻咪發嗦咁，你睇咗出嚟咧，其實你就彈到個音噶嘛。咁但係初頭一睇嘅時候咧，唔得喎。好似都彈出嚟一。即係完全都唔係音樂嚟嘅，咁大文西冇咁渣噶嘛，咁但係翻去再諗一諗，佢原來咧佢睇嗰陣時候咧，即係係由左至右，即係睇你睇五線譜係咁睇噶嘛， 係左至右咁啊， 係啊，但係佢記得咗達文西有一樣嘢，如果你睇翻而家達文西嗰、那個即係嗰個筆記簿咧，佢係鏡像嚟嘅，鏡像意思係咩？ 倒轉嚟睇。 倒轉嚟睇嘅，倒轉嚟睇唔係上下倒轉喎， 左右 倒轉喎。咁啊唔知點解即係會咁樣咧？即係話佢係天生出嚟係咁啊，定係還是佢調轉到即係佢 玩嘢 要玩嘢玩成咁樣咧？咁俾佢調轉倒轉咗出嚟睇咧時候咧，又睇到即係玩到呢個音樂出嚟喎。咁而家你上 YouTube 睇一翻嘅，即係我聽過段音樂嘅，段音樂都幾好聽嘅。嗱嗰個咁問題嚟啦，喂！即係你覺得係定唔係先？而家一個咁嘅講法嚟嘅時候，即係有冇咁神奇先？即係話嗰個位攞到咁準，你睇到啊嗰、那個麵包同埋嗰啲門徒嘅手勢咧，其實就話俾你聽嗰段嘢應該點樣演奏嘅。 係， 咁你覺得即係有冇咁神奇咧？ 一啲都唔奇，呢叫共感創作。你會將嗰、那個你會睇到咧好多好多時咧，即係聲音。視覺好多嗰啲分開咗嚟講，但其實係響好好遠古嘅時期。 唔係分開嘅，佢哋唔係分開。 係講唔係分開嘅。或者咧，你分開得，你分開嚟去認識同埋研究都得嘅。但係佢可以有一種方法咧，就係夾埋一齊。咁啊，而家變成一個即係最近期咧都成日都講嘅一種特異功能嘅一種方法嚟嘅，就係、是、你可能你可以聽到啲影像，望到啲聲音。學界咧就因為咧，原來聲音同埋影像咧裏面咧，神秘學都已經有觸及啦。或者我哋睇嗰啲物宗嗰時啊，嗰啲唐卡咧都有裏面嘅嗰個解釋嘅，就係佢哋有啲波頻，用頻率嗰樣嘢咧嚟去做一個去法嗰時候咧，你睇到佢係有個關聯嚟嘅。揸住呢個關聯呢、這個系統，你再將佢一發展落去咧，咁你咧就揾到嗰樣嘢出嚟。咁啊，《最後的晚餐》咧一講嗰個劇，已經好多人都講啦，完全冇問題啦。因為佢係喺嗰個用五線譜嘅嗰樣嘢咧套咗落去咧，即刻嗰個咧就有好多內容咧，你集中嗰個五線譜嗰個框架嗰度咧，佢已經有好多位置俾你睇咧，等於好似我哋喺度填睇豆豉仔咁樣嚇，五線譜嗰樣嘢 睇出豆豉啊嘛 嚇。咁所以依樣嘢其實你會一有咗依樣嘢出嚟嗰時候，你可以唔信，我成日都係講啊，信不信由你。但你要知道，有人已經揾到喺呢度咧，揾到啲脈絡出嚟嘅喎。咁佢講出嚟咧，如果佢已經有憑有據，有個系統咧整出嚟咧，何嘗就唔係一個發現嚟嘅？ 係，唔係？但係你即係呢樣嘢點解佢要收得咁密？即係點解要咁做？係一個疑問嚟嘅嘛？ 係咪？唔係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你突然收到呢個信息，就好似係聲即係嗰個第三段接觸嘅哒哒哒哒哒，你一講咧就可能嗰啲嚇教廷都話：喂咩外星啊，魔鬼之音唔準整啊！我聽到，我要留低呢樣嘢俾第啲人咧知道咧，係曾經有呢樣嘢出嚟。咁你做呢？咁你要用呢種方法嚟藏呢啲信息落去佢嘅嗰啲作品裡面嚟㗎啦。但係佢又唔。大講俾你聽咁樣樣 係啊！咁頭先你講話，喂係魔鬼之音，咁有個問題嚟啦。佢彈呢個音樂本身，佢音樂本身有冇意義咧？咁到而家未發掘到嘅，淨係知而家就係奏咗出嚟噶。我聽過先。咁但係你喂呢個音樂本身嘅動機係咩嘢咧？咁樣係好啦。咁頭先提到喺幾度提到咧，就係魔鬼 咁畫聖畫入邊竟然有人發現個魔鬼出嚟，咁呢啲咧就真係 係咪好大量噶啦？大把啦，哦，呢、這個咧就真係隱蔽喎。 係啊，呢個咧就喺方濟啦，咁誒睇先，我唔記得邊聖花塞，好似喺米蘭嘅，唔記得嚇。咁咧就係聖花塞塞阿斯士嘅，阿斯士係一個地方嚟啦，應該係即係阿斯士呢個地方啦。就個教堂入邊，咁有人覺得咧。就呢幅畫，主要圖一個都相當之著名嘅，就係、是、喺文藝復興之前嘅嘅畫家啦，就喺佢畫個聖徒，即係一個畫嗰、那個即係門徒嘅時候咧，就畫咗個魔鬼像出嚟，即係後邊朦朦朧咁樣，咁睇落去咧，你又睇，即係如果話俾你聽嘅時候咧，你又真係睇到喎。咁問題就嚟啦，呢個係你自己主觀嘅投射啊，定係還是真係有呢啲嘢啦？咁呢個咧就即係相當之難去。去判斷嘅， 佢可能個意思咧就話，唔係似唔似魔鬼啊？佢可能講俾你聽，響我哋認識嘅嗰班人裡面咧，有一個係魔鬼，可能佢想講嘅依樣嘢出嚟，裡面咧佢可能就喺呢個教廷裡面嗰度，咁啊大件事噶啦嘛，喺個教廷嘅裡面嗰度咧，有好多依啲叫信仰。自稱信仰好好好虔誠嘅忠心耿耿嘅嗰啲，嗰只係魔鬼。咁嗱，好大單嘅啫，呢單嘢就係、 是、啊，唔知啦，因為即係大家去拗數啊嘛。嗱，譬如呢個咧就冇咁容易拗啦，但係又唔明白個作者嘅意圖係咩咧？就係、是、Caravaggio 呢個就巴洛克時期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勁嘅畫意大利畫家啦。咁喺嗰個畫入邊咧，個兜入邊咧就寫，即係畫咗個好細佢自己個樣出嚟。咁嗱，個兜喺邊度？個兜喺呢度嚟嘅，即係揸住呢度嘅。咁跟住咧，呢度呢度喺呢度呢度就見到佢嗰個自畫像出嚟。 真係古惑啊！ 咁呢啲係咪即係好鬼好鬼刁轉咧？ 或者佢好調皮咧？ 嚇，唔知啦。咁但係法國咧就好多呢啲咁嘅 啊， 即係。嘅畫喺度咯， 即係可以俾你睇真啲嗰時咧，就有好多發現嘅咁啊。 係啊，咁另外一幅就近，即係亦都近代咧都有啦嚇，即係呢個講美國，咁大家見到就係嗰個兩夫婦咁樣，即係一個揸係農夫，一個揸洋叉，我諗你記得啦。 係個經典嚟嘅。 咁但係細睇咧，原來佢呢度咧個襟章入邊有古仔嘅，就係話咧，即係嗰個希臘神話入邊咧講緊。解釋點解冬天同埋春天，就係嗰、那個、那個女俾人甩咗入去地府之後咧，那個媽走去救佢。咁、那個即係、就是、地府嗰、那個皇帝咧就話俾你走得，但係咧你每年半年都翻嚟一次。咁即係呢個兩夫婦個意味，即係佢有呢個襟章嘅意味後邊係話咩咧？就係可能話呢個老婆本身其實佢有一半時間咧喺地獄度，而咧嗰個農夫係揸住把叉嘅，而嗰個叉如果你細心睇咧，就係、是、其實希臘神話嗰、那個 係 海，即係呢個 海神啊， 海神嗰個三叉嚟嘅，即係呢啲就係好，即係你要睇咗好耐，同埋你有嗰個聯想力，你先知道個畫家佢點解做呢啲嘢咯。 因為我哋睇嗰個文字同個視像嘅最大嘅分別咧，文字咧佢裡面咧嗰種叫做係 hidden 嘅信息咧，就冇視像咧，即係可以去得咁多樣化。因為視像嗰度咧係將一個形，譬如魔鬼嘅形，或者將一個天使嘅形咧，佢咧就喺度隱藏喺裡面，但係你係可以揾到佢出嚟。不過嗰個主題裡面咧就係好唔著墨。冇講到呢，冇講到佢裡面有呢啲嘢喺度嗰度嘅時候咧，咁我諗佢有幾個意圖嘅，幾個動機嘅。第一個動機可能咧最老土嘅動機就係、是、喂吸精力強翻啲，等你即係知道咧，你睇嗰時候會有一個遊戲啊，有種發現咧，係可能純粹咧係一個話題性佢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另外咧，你講嘅嗰個美國畫咧就唔同啦，佢裡面咧佢講俾你聽咧。呢、这個平常嘅呢個叫平常嘅呢、这個嗰啲叫尋常看物嘅人家呢兩個老夫婦咧，佢嘅裡面有一啲閲歷， 係 嚇、有啲經歷咧，裡面咧 就在他畫那裡那裡編到出來呢，這是一個叫農莊的世界呢，你要認識的那些的 信息的、那個、就不算是一種的、hidden， 即不算是好像現在我們看中即是文化放映，而是告訴你 他要跟那個、觀眾玩遊戲，他跟你做一個喂你看幅畫是不平常的你、但是你估不到裡面有一些你看不到的東西在 那裡，咁啊，呢個尤其是喺視像裡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文藝復興嗰陣，我哋都學到好多嘢，就係佢喺一幅嗰叫做係畫像啊，或者雕塑裡面嗰度咧，佢裡面咧都已經咧即係有個大主題喺度，但係嗰個大主題咧再細緻裡面嗰度咧，佢咧就認為呢個係可以容納嘅空間，而呢個容納嘅空間咧裡面咧。結果都跟這個主題是有關聯的，那他你會看到他有時就有些另外的那些 message 在那裡，另外的一些處理，或者譬如加了一個叫做五線譜的那東西弄出來，那立刻手勢不同了，你會看到那些整個一這樣看的時候，原來就那些不是怎麼隨意擺的款， 不是隨意擺的、所以那些畫就、花了很長時間去畫，他不是 係、啦，你講呢樣嘢咧，就依種樂趣咧，就已經有喺嗰個叫電影嘅發展嗰時候啦。即係當電影咧，即係發展嗰時候，未曾去到變到電影就係講古仔嗰時期咧，早期嘅嗰啲拍電影嘅嗰啲人都已經知道嘅電，即係嗰啲視覺係有依啲威力喺度嚟嘅，就玩咗好多依啲咁嘅意象喺度嚟。 咁啊，去到電影就有啦，去到電影就係、哇，你即係要定鏡，咁你睇咗入邊 哦，仲多啲添 咧。就呢咁呢個就係近年荷里活，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嗰、那個 好多大師都玩呢樣嘢嘅， 即係嗰個DVD， 即係嗰個錄影技術。 普及了， 普及了之後，大家才有這種觸覺啦， 尋寶遊戲啦。 咁頭先我哋講呢個就係呢幅畫嚟嘅。咁你要睇咧，就係佢心口呢、這個，呢、這個原來咧睇落去咧就有嗰個希臘嗰個神話嗰、那個。咁呢支叉本身咧就係、是、嗰、那個希臘海神海呢、這個 Poseidon 嗰、那個嗰支三叉嗰支三叉嚟嘅。 係，咁佢呢個咧，你就其實你睇到一個叫大體嘅依幅畫嘅畫嘅時期咧，佢都想表達翻咧係嗰個時代，即係嗰個時期，佢哋咧即係保留咗一個叫做係最大嘅就係天主教文化啦嚇，即係嗰個佢嘅宗教嘅信仰咧就喺度咧，同時嗰啲即係移民嘅嗰啲人咧。他們或多或少都帶回一些他的家鄉的有些可能未必是那麼大宗教的裡面的一些潛藏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呢都是說 給大家聽我們是沒有甩到的、都放在這裡、就是、變成了呢、就是、一個叫可以共融到在這裡的、你找到很多這些這樣的知識在這裡， 但是這個就跟我們說的文藝復興歌就不同了、因為後、就是、文藝復興歌 這些跟文藝復興回來的東西 玩東西這是玩東西，但文藝復興是遇到很大問題，就是你行差踏錯，跟著就有、就是、生命之餘，其實那個時代有即不即有些人咧係被宗教法庭拉咗去之後咧、就係、行刑嘅。那個行刑嘅情況即係相當之、痛苦啦。譬如其中一個好著名嘅就係做 Giordano Bruno 啦、就係、是、呢、這個講係有外星人嘅呢、這個。係鑑生燒嘅。即係而且燒嘅過程好慢嘅。咁係要令到你 唔係叫燒啦，叫烤啦。如果你係 燒烤，直情係燒烤。咁所以當其時佢哋去畫呢啲畫咧，或者係發表啲言論咧，事實上係處於一個相當之即係神經緊張嘅形勢。呢、這個就解釋佢點解佢哋會去有咁嘅處理方法，就唔同後世嗰種嚇。因為譬如頭先我哋譬如呢幅 American Gothic。佢唔會有政治問題嘅，即係唔會講話有發現咗啲，即係俾人發現咗之後會捉個畫家走去就去槍斃噶嘛，係唔會。但係喺一啲極權國家咧，喺一啲極權國家咧， 或者古老未開化 有類似咁嘅即係情況啦嚇。咁邊啲我哋唔需要講咧，因為近代噶啦。咁我哋講翻就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思想嘅鬥爭啊，同埋呢啲畫本身咧有啲咩嘅問題咧？咁好簡單嘅啫。亦都觸及到，譬如今次呢個展覽啊，佢有冇提到呢樣嘢啦？咁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即係呢啲畫家咁著名啦，就包括米高安哲魯啊，包括呢個波提切利啊，甚至達文西咁樣。咁其實個老細係邊個咧？咁樣 咁最大嘅老細梗係教廷啦。譬如你睇嗰套戲，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阿查理登希士頓做嘅，就做呢、這個米高安哲魯，就講個教皇係點揾佢去說服佢去走去畫。 是 那個 Sistine Chapel 那個上面幅畫， 是那個大壁畫， 大壁畫的嘛，就是我個教宗喂你來吧，我現在有個 idea， 你真的搞吧，那制不制呢就看那個就是藝術家接不接個 job 啦，跟今天一樣的，但是第二個老闆是什麼呢，就是有錢佬了，當時呢就是這個佛羅倫斯呢最有錢的家族呢就是很著名的了，現在你去佛羅倫斯你一看到的就是叫麥蒂奇 家族， 麥蒂奇，那你聽我的名字其實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Medici 就跟英文的 Medicine 那個字是差不多，事實上他的而且他們的家族最先就是做藥先、但做了藥他們有想起他做銀行做 banking、其實大家不知道就是、中世紀之後的 banking 呢、除了猶太人之外就是意大利人做的，即係最先有呢個 banking 呢個服務咧，就係意大利人做嘅，就係做放數 嚇。 咁咧就點解 bank 呢個字咧 ？bank 呢個字咧就係 bench 啊。即係以前咧開間銀行係點樣咧？就好似而家我開張凳喺度。咁啲人咧就拎錢埋嚟，拎個袋金埋嚟，咁你自己收埋，咁跟住你又放數出去咁樣。所以有個 bench 喺度，有個咁呢個就係 banking 嗰個來源啦咁樣。咁咧點解我哋做到咁勁咧？就因為咧，佢哋係放數俾呢個教廷同埋皇室，即係當其時咧，原來教廷都唔係好多錢嘅， 理財不善啊， 理財不善嘅，因為窮奢極侈啊，即係要大家要鬥搞啲嘅大白象工程啊，你呢大白象工程咧，而家你睇到咧比比皆是，有啲係 你當我係八大白象，咁啊嗰啲教堂真係好大白象， 有啲起唔完嘅，有啲我哋嗰次講過啦，即係嗰個喺德國嗰個天鵝堡咧， 啊係啊， 嗰度起係唔夠錢起嘅，啲人唔肯俾錢佢起啊。咁另外咧就係譬如我去 Siena 啦，即係喺佛羅倫斯隔過少少咧，就係佢哋當其時亦都係同嗰個大家比拼嘅，就鬥起嗰個所謂 Domo， 即係嗰個圓形嗰個教堂。但係咧就起下咧就呢個 Siena 嗰邊爆發瘟疫啊，就。啲當地嘅人咧覺得就係個上天懲罰佢，就係你哋唔好再玩呢啲嘢啦，咁所以佢哋就唔起咯。咁咧呢啲即係大白象工程咧，其實就要好多錢嘅。咁所以當其時咧，佢哋咧就要問借錢。咁呢、這個即係麥地家族咧，就係做放數嘅。咁亦都係好即係個理財嗰個能力相當之強咧，就變咗佢哋最即係集中咗好多財富喺度。咁於是乎咧。他們就可以、去 commission 很多這些畫家做一些即好、即第一線 的藝術家呢去做這些的畫和雕塑，我們看過就是連那個其中一個人的墓呢都是很厲害的、因為他的墓本身在個教堂裡面、即是個設計本身呢都很花心思、問題就來了，這些設計本身和教廷那個要求有冇分別咧？咁表面上冇嘅，佢咪又係畫埋嗰啲嘢咯。但如果你睇落實際上係有嘅。咁其中一樣嘢咩？係占星。即係占星喺當其教廷嚟講咧，係 唔得嘅， 犯規嘅。因為涉及到魔鬼嘅嘢。 同埋巴比倫嘅 古文化。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占星術本身都其實嚟自呢個咪索巴達米亞嗰啲人 ，Chaldean 啦。所以但是又看到很多星神的這些符號在那裡，現在你譬如去到美國特別是華盛頓又是全部出了這些東西在那裡，有些人就懷疑呢這些又是 hidden message、即是後面有一些 的密碼在那裡。好了、就說得那麼簡單，大家當然不收貨，就是說喂即是很空泛的，具體是什麼呢，就是說呢這個家族這個麥蒂奇家族其中一個即是法職的叫 Cosimo、佢臨死之前，即係佢喺佢死之前幾年咧，佢就收到一個信息。咁呢個信息係嚟自咩咧？就喺馬其頓一個修道院，就發現了一批舊書，即係舊嘅手稿。咁呢手稿咧，應該係阿拉伯文嚟嘅。咁呢手稿咧就同佢即係之前知道嘅嘢係有分別係咩咧？ 就是所謂呢個 Hermetica， 嗯、 克爾默斯的主義咁樣。咁、嗯、呢、這個呢、這個題目咧，理論上就應該神秘之夜咧，就即係一再觸及嘅。咁但係好多年咧，我哋都冇講嘅，即係一直到而家。但係事實上對西方個神秘學咧，有影響好大。咁所以今晚咧，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可以同呢啲同呢個畫家有關係嘅。咁係咩咧？就係話咧，喺呢個文藝復興嘅時期咧，表面上就係講咧。啲人咧就重新對希臘文化、對希臘祭堂產生興趣。咁、 嗯、 主要個來源係咩？就係、是、因為咧，當年攞到呢個阿拉伯嘅一啲嘅文稿， 嗯、 就將啲譬如柏拉圖、阿士，即係柏拉圖嘅一啲失傳咗嘅嘅書籍咧，佢翻譯翻咗拉丁文。表面係咁講啦。咁所以喺今次呢個嘅畫展入邊咧，佢有提到呢個 point 嘅、 嗯， 就係、是、呢班畫家咧。是服即係受呢個新柏拉圖主義影響。 嗯 哼。咁但係問題係嚟啦，新柏拉圖主義同柏拉圖主義有咩分別先？ 嗯哼。 咁我用一個好簡單，因為我唔想去觸及嗰、那個哲學嘅問題。但係新柏拉圖主義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將呢個新柏拉圖主義重新包裝一次。係、嗯。因為佢涉及入邊涉及到咧就係巫術， 嗯哼， 同埋呢個通靈。 嗯。 佢新柏拉圖主義嗰班嘅哲學家咧，佢哋有玩呢啲嘢。咁、 嗯、 換言之咧，就係、是、當其時佢哋收到呢作呢個咁嘅手稿嘅時候咧，佢、 嗯、 哋已經有一個預先有一個風聲啊、 嗯， 就係佢哋希望咧喺個教廷嘅控制以外咧，揾翻喺古代傳過嘅一啲嘅關於神秘學嘅文件、嗯、 邏輯。以外嘅 邏輯以外嘅 啊，一啲想一啲想法 嚇、啊，而結果咧就喺呢個 Cosimo 呢個麥蒂奇 家族 呢、這個這個頭入邊咧，佢臨死之前前幾年佢揾到， 係 佢揾到之後咧，佢就即刻叫有一個人就叫 Ficino，、 嗯、 就走去畫，即係去翻譯翻俾佢睇，咁佢臨死前睇咗呢段嘢嘅，咁、 嗯、 邊個 Ficino 咧？Ficino 咧就喺今次呢個畫展入邊咧，就有佢嗰個 肖像， 肖像喺度嘅。 嗯， 咁呢個係話到俾，即係亦都事實上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冊子入邊咧，亦都講到呢樣嘢，就係咧佢哋係受呢、這個呢、這個人影響。 嗯哼，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喺而家呢度咧。我哋可以揾到呢幅畫， 但係一個肖像畫， 呢幅肖像畫嘅呢度啦，譬如呢個就係啦，Marcellus Ficino， 咁呢個就係佢個肖像嚟。咁今次個畫展入邊有介紹到就係佢哋就係所謂嗰、那個呢、這個新柏拉圖主義嘅代表人物，就係因為嗰個手稿嚟咗之後咧，其實就經佢哋手去翻譯，就俾翻呢個。我就 Cherry 同埋呢班畫家嘅老細睇咗先，咁睇咗之後咧，佢就得到啲嘢啦。咁得到係咩嘢咧？咁下一次翻嚟咧，我就講俾大家聽啊。